我从未如此相信，如此确定，谁会是我的宿命？直到你的光晕在我黑夜降临，浩瀚回忆里我全部那片天空是我荒芜，仿佛不曾所有感触随着时间模糊，我找寻梦，从此不觉察，我从未如此相信，如此确定，谁会是我的宿命？只在你的雨里，在我黑夜降临，我从未如此确定，谁会是我的宿命？和你降临，原来这所有曾经只是作为背景，刹那中破晓的 兄弟。